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讲这个尿频和夜尿的增多的话是一个衰老的兆头。有些朋友啊到了中年以后就感觉到在白天他小便的次数增加了，但是整个的尿量呢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而且有些朋友到了40多50岁以后出现他夜里起来的次数增加了，就是说夜尿频多了，但是呢他整个一夜解的尿如果用一个容器收集起来了并没有增加。什么意思呢？就是总尿量没有变化，但是起来排尿的次数增加了，夜尿频多了，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了。为什么我们说这两者日间的尿频和夜尿的频多往往是一个人的衰老的一个兆头，或者说是一个最先出现的一个先兆。人一生要经过生长壮然后到逐渐的衰老这么一个整个的过程，所以说你说人不老那不可能，但是根据我们传统中医理论，一个人如果你在100岁了，哎，你出现的尿频了，出现夜尿增多了，我觉得那是一个正常。那是什么呢？那是一种生理性的衰老。但是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到了40-50岁啊，甚至有些更年轻一点，就明显的出现了日间尿频夜尿频多这类的问题。你像很多朋友都跟我讲，在20-30岁的时候他们早上8点钟上班到中午12点啊午休进午餐，这4个小时中间不需要去一次卫生间。但是到了40-50岁以后就感觉到不行了，到了10来点钟的时候，有些比如像学校是做扩肩操，哎，工厂做工肩操的时候过去他们就要去卫生间，甚至有些坐办公室的人就显得更明显了，他一上午从8点到12点他有时候要去上2-3次卫生间，你说这怎么呢？这就是叫尿频了。还有呢，有些朋友在30岁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起夜，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夜间的话上卫生间夜尿，到了40岁以后的话，哎，有时候要去一次，到了50岁一夜可能11点钟睡觉到早晨7点钟，这8个小时间他要去2次3次的都有，这就叫夜尿频多。实际上刚才我在讲这个的同时都给大家强调了一点，去的次数多是不是就是说尿解的多了呢？有些朋友做了观察，他把它收集起来24小时发现次数多总量并不多，次数少总量还是那么多。年轻的时候他次数少他还是要解这么多，到年纪大一点他次数多了但是还是也就这个左右，不会说因为次数多就大量多了。那如果真的大量多了那是出问题了，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泌尿系统的疾病了。那说到这个问题就是给大家说了一个警示，因为我们人最主要的排我们身体中间的毒素和一些糟粕的话一般就是通过大约是4个途径。一是肺的呼吸，比如我们把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二氧化碳呢呼出去，这个对人的影响相对不是特别大。还有一个就是出汗，出汗呢通过汗液也可以排出我们体内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包括什么尿素啊尿酸呢、啊、都可以排出去，还有一些过多的一些电解质离子啊可以。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二便，就是通过大便和小便。所以大便和小便它可以通过一种随时随地的精密的变化把我们身体中间的有毒有害的物质，甚至包括过多摄入的一些水分啊一些电解质啊都会通过它来得到很好的排泄和调节。这样怎么呢？就维持了我们身体内部有一个非常好的平衡。而现在有些朋友的话最容易首先感到就是什么呢？他排尿的量没有增加但是次数增加了，那说明是不是说他的毒就排多了呢？不是，往往就说明他这个对小便的控制能力的下降。很多朋友尤其是这近20年吧，在这个一些 医疗保健工作中间，有些朋友都跟我聊到，说我先呢，就是次数增加了，紧接着下一步呢，就表现另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控制能力的下降，这我们就叫做尿急。你比如原来他一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他去两次，但是觉得无所谓，去了就能很好的解，虽然解的不多，但是很通畅。哎，到了后来就是什么呢？他有时候解的量很少，几十毫升尿，但他有了那么一点尿液，思想里有了那么一个感觉以后，就必须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急急忙忙奔赴卫生间。为什么呢？如果不去快点，他有时候感觉到控制不住，会出现小便不由自主的溢出，我们叫尿失禁。女性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更明显，有些人打个喷嚏，有些人弯个腰，有些人为了撵车紧跑几步，哟，小便都自己出来了，那就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往往最早出现的是尿频，出现夜里多起来几次，紧接着呢就是出现尿急，控制越来越不行，有点尿就想解，如果不解的话就焦躁不安，心中的忐忑害怕。哎，怕什么呢？怕出现那种遗尿的现象，出现尿的失禁。而的的确确有些朋友就是最主，先是尿频夜尿多，后来不注意就出现尿急，后来的话就甚至出现了尿失禁，四处求医。很多男性朋友尤其是在四十多五十岁以上的，十有八九在泌尿外科啊做了检查以后，最后都得出一个，哟，你前列腺有点增生肥大，所以有时候就吃了很多的药，有的还做了一些相应的治疗，甚至严重的还做手术。做了手术以后呢，感觉到有些人，哎，是呢，做了是要舒服多了，解起来也顺利了，也不像跑得那么勤了，但是可惜的很多不能持久，过了哎半年了，三个月了，有的又感觉到又有点反反复复。女性朋友呢，当有了这种情况，十有八九的有些就是在怀着是泌尿内科，怀着有些是在妇产科就医以后，很多都当成一些感染性的一些疾病在治疗。有些因为他怎么呢，尿又频尿又急，撒尿有时候还有点不舒服，因为女性的尿道有一个特殊的那种解剖现象，所以大量的吃了很多一些消炎抗菌利尿诸如此类的一些药，其实对身体的话并不好，越吃越虚，越吃越难受。这些问题其实应该从哪儿来考虑呢？我给大家讲，这些问题应该考虑是我们人体自身出现了功能减退所致。为什么要这么来说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观察到我们人体小便的变化是与我们人体生命和健康的根有直接的关系。《黄帝内经》中间是这么讲到这个问题的，说肾主水，直施二便，管理膀胱的开火。小便要排出来要靠什么呢？要靠我们那个膀胱，就俗称的尿泡，前边这个括约肌啊，就是这个龙头，这个阀门是否能够很好的正确的开启有关。开小便出来了，关紧它小便就不会出来。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先是出现老想开这个阀门，到后来开了有时候就不好关了，不由自主自己都跑湿了，哎，这就是什么呀？这就说明他这个调节能力越来越差。调节能力越来越差，差在什么呢？就差在肾对于主水功能的减弱，肾不能很好的主宰水液的代谢，不能很好的控制我们排尿和储备尿、管理尿的过程。实际上遗言就是肾虚。肾为什么会虚？有些朋友老是觉得为什么我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啊？一，你多年的积劳，有很多朋友都知道吧，你从二十来岁以后有些就开始工作了，当然前面有些还要读书还要学习等等等，工作结婚升职，上边奉养老的，下边抚养小的，等你搞到四十多五十岁的时候，你就有那种叫 长期的过劳的透支，中医叫什么呢？积劳而成疾，过劳伤了肾。还有一些朋友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受了寒凉，哎，受寒可以伤肾。有些人精神上长期高度的紧张、惊恐，出现一些，因为现在竞争压力大呀，大家老是想着这想着那呀，对不对？这就叫属于惊恐。惊恐之症的话，也可以使你肾中间的储备越来越大量的消耗。总而言之，病久了，劳累久了，惊恐过度，都会引起肾精的大量的流失。肾流失一多就虚，虚了什么呢？虚了就不能很好的主水。所以说人随着年龄会出现这些问题是有它的自然规律的。那怎么办？为了能够使你很好的把你的这个排尿问题解决好，避免后来进一步甚至于发展到了不可救援，不光是一个尿频尿急什么尿失禁，最后出现是什么慢性肾功能衰竭啊这类的问题，那怎么办呢？你就好好的补肾。补肾是补什么呢？就是补足亏损的肾精，提升肾的能力，从而使肾能够很好的完成它的职责范围的工作，主宰好二便，主宰好水液的代谢。用什么来补肾呢？历代医家的传承认为海狗鞭它是一个很好的补肾的极品。为什么呢？海狗鞭又名叫挖拉脊，补肝肾，壮腰膝，强筋骨，善治五劳七伤。就是说对于各种各样原因造成的肾中间的一些亏损流失，它能够迅速安全强劲的给你很好的补充。海狗鞭它有它的优势，它来自北极，在那儿的话它具有强大的肾动力的存储，它的肾动力是我们正常人的100多倍。它中间的血红蛋白是大家熟知的运动员作为保健食品食用的牛肉的20倍之多。这就是说既能补气血又能补肾中之阴阳，同时呢它配伍了很多一些名贵的中药以后更加强它补肾的能力，像生地啊、熟地啊、什么枸杞啊、哎、什么首乌啊等等，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全面补肾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就对中老年人，你没有什么疾病的时候，可以使你肾中间的精微物质得到很好的供给和补充，如果有了问题呢，就补其不足，使他的能力能够得到很好的恢复和提升。所以说到这一点呢，往往尿频尿急和夜尿增多都只是一个早期的表现，如果这时候你及时的很好的进行了补肾呢，我想你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最好的改善啊、调节啊和保健。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为了感谢大家多年来对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的支持与信赖，同时庆祝海狗鞭胶囊上市22周年，特别定于元月20号至2月5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新春感恩回馈大型优惠活动，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系列产品均可以享受优惠，机会难得，欢迎新老顾客光临惠顾。详细情况拨打电话6617-8400 6617-8400 6618-7778 6618-7778。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的小话题是糖尿病者要注意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 由于脂肪代谢啊发生了障碍，导致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最终呢就造成了脑血管病、冠心病、下肢血管动脉硬化以及呢肾脏的病变。所以呢这都一系列的由于咱们体内的糖代谢不正常、脂肪代谢不正常，最后就造成老年性的各种的疾病。高血糖跟高血脂的关系非常的密切，是难兄难弟的这个关系，分不开的。因为糖尿病啊是胰岛素的绝对不足或者相对不足所导致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胰岛素在人体内啊除了参与糖代谢，它还负责脂类和蛋白质的代谢。所以说糖代谢、脂代谢、蛋白质代谢，这是分不开的。那么胰岛素抵抗和高胰岛素血症往往会造成啊很多种就是咱们体内的糖、脂肪、蛋白的代谢的混乱，所以呢最后就会出现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等等。糖尿病的人呢比普通的人更容易出现了血脂升高，那就因为由于胰岛素的绝对不足或者相对不足，以及胰岛素与高血糖素的比值就降低了，导致体内大量的脂肪分解，而且迅速的进入到肝脏，肝脏的再次分解就产生大量的甘油三酯，而甘油三酯进入到血液，使得血液中间的甘油三酯的浓度明显的增加，这是导致糖尿病人血脂异常的一个主要的原因。第二方面呢，增多的甘油三酯在肝肠脂肪酶的作用下大量的分解，导致高密度脂蛋白的数量呢减低，同时形成了大量的小而密度高的一个低密度脂蛋白的颗粒。小而密的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低密度脂蛋白中间颗粒比较小、密度比较大的成分，它有更强的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能力。所以说一般老年人呢都是出现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啊比较高，可是在糖尿病人的身上啊更要注意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为什么？因为它更容易啊这个使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颗粒啊这个升高，那么这就更容易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当然第三个原因呢是大量的甘油三酯进入到肝脏以后，而且呢沉积在肝脏，导致糖尿病的人呢出现脂肪肝的发生率非常的高。糖尿病的人伴有血脂异常的话呀，那么首先是表现出来的是糖尿病伴高甘油三酯血症。第二个呢是糖尿病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第三种情况呢是糖尿病伴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同时升高。第四种情况呢是糖尿病伴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降低。所以这四类中间咱们都要知道，主要的是糖尿病伴有高甘油三酯血症升高了，在这个基础上伴随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轻度的时候可能您就还体会不出来，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过低的时候，那么这样的话呢糖尿病的血管的病变呢更明显的就表现出来了。糖尿病血管病变关系最密切的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升高。糖尿病者啊最应该关注啊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变化。所以你就是查了血了，那么你也不好好的看一下那个血液的这个分析的报告，也不关心自己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那对您的健康更危害。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啊并发症往往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导致的。 如果只是轻微的血脂升高，通过合理的运动可以降血脂。如果没有心血管疾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就应该控制在一升血液中间 2.6 毫摩尔的量的以下，那么这就可以。如果有冠心病的、心血管疾病的，那么降脂呢更要严格。那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呢，应该啊降到一升血液中间 1.8 个毫摩尔以内。不少的人呢，咱们呢就应该注意降糖啊、降脂啊、降压呀、抗凝啊，就是应该啊就是合在一块儿注意的这些问题。那么灵芝啊，实际上咱们都知道它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呢对于啊糖尿病呢还是能够起到一个帮你调节的作用的。预防糖尿病还可以呢防止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灵芝改善血糖尿糖的情况，还可以预防和延缓糖尿病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对糖尿病的人呢，他的心血管系统啊能够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怎么说，糖尿病人要注意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量的防止它升高，不就是为了要防止咱们出现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防止出现心脑血管病吗？而灵芝能够啊帮助你的健康啊能够起作用。糖尿病患者从发病到出现心血管的并发症呢，比如像糖尿病的视网膜血管病变、肾血管病变，或者末梢循环的血管病变，一般呢需要啊好几年，甚至有8年以上。糖尿病合并的心血管疾病啊，比较啊没有糖尿病的人患同样的疾病啊会严重的多。那主要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会促使我们呢动脉粥样硬化呀这个发展的更快。灵芝对于糖尿病人除了降低血糖、维持血糖平衡以外，那么对于心血管的一个保护啊，能够去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可以降血糖，还可以降血脂，还可以减轻动脉粥样硬化，还可以起到保肝作用，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当然灵芝对于糖尿病的这个好多的这个具体的情况是这样。可以呢，因为灵芝中间含有60多种的有效成分。灵芝中间呢一些有效的成分像微量元素的话呀，那么对于预防糖尿病能起作用。咱们都知道二型糖尿病啊不是就说是在年轻的时候发生，主要是在老年的时候发生。老年的时候发生呢，就是因为我们组织器官的消化吸收的功能啊就是比较差了，那么吃的东西啊可能量也比年轻时候少了，咱们体内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啊不够不足。那么这样的话呢，灵芝之味提供我们人体必须的一些长量元素、微量元素、氨基酸、维生素啊就能帮助起到作用。因为我们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了解到啊葡萄糖内量因子的这个具体的它的结构是三个氨基酸加上两个维生素 B5 加上各元素。所以呢灵芝中间的氨基酸啊、维生素啊、长量元素、微量元素啊就提供了帮助我们人体啊自身来合成这个葡萄糖的内量因子。 那这个葡萄糖内让因子在我们体内具体起什么作用呢？因为胰岛素啊要进入到细胞内啊，就说起到它的胰岛素合成这个糖或者分解糖的作用的时候，那么这个葡萄糖内让因子啊就它能够认识胰岛素。葡萄糖内让因子是在我们细胞膜上头，它能认识胰岛素，能让这个胰岛素进入到我们的细胞内，真正的发挥胰岛素对于糖、脂肪、蛋白质代谢的这个作用。所以在关键的这个问题，这个中介就是葡萄糖内让因子，而这个磷脂提供的这些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量元素、微量元素以后，可以促使我们自身呢体内具备了这些条件，咱们自己是可以合成葡萄糖内让因子的。有了葡萄糖内让因子，就可以帮助胰岛素进入到我们细胞膜内，就通过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内，真正的起到胰岛素对于我们糖、脂肪、蛋白的这些呢这个代谢了。另外呢，咱们还说这个糖尿病啊是有遗传性的，往往咱们很多的人呢在年轻的时候啊并没有表现出来有糖尿病，而往往老了以后，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以后啊，就容易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那这个遗传性怎么说呢？那么这个遗传呢，就是你看家属啊有糖尿病的，也不是家里头100%所有每个人呢都得糖尿病的，那么往往是老年以后啊，那么他体内的组织器官功能呢衰退了，正常的这些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不表现正常了，出现了混乱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咱们就容易啊造成的是一个我们体内的内环境的不平衡，内环境不平衡了以后的话呀，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葡萄糖内让因子的合成减少了，胰岛素就是分泌足了，别说老年人分泌不足，就是分泌足了以后，那你也起不了这个胰岛素的作用。所以咱们说整体的作用是什么，而磷脂在这个关键的这个问题上可以促使我们体内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正常，再加上它本身的磷脂的有效成分，再加上它含有我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长量元素、微量元素，作为我们膳食结构，我们膳食结构中间主要是得到这些营养元素啊，但是你不够，那么磷脂可以帮助促使我们膳食结构以外帮助人体啊得到这部分的营养元素，这样的话咱们葡萄糖的一个这个内量因子能够保证合成，咱们整体的这个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就能够顺利的进行。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 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